你听紧嘅系 Reg 嘅 Finance， 一个金融资讯嘅网络平台。 好啦，翻嚟1月13日嘅 系 中午大放送啊， 有反弹，但系唔知道有几多人系开心啦。 咁啊，终于2016年第一击嘅反弹，亦都系威系势，400几点，曾经系500几点， 但系真系好难赚呢几日， 真系因为之前已经系消磨晒你啲意志， 真系消磨， 跟住整个反弹，跟住你哎呀敲醒你，原来呢个市会反弹，跟住追入去，跟住又冧过，咁点算咧？ 因为琴日收市咧就极衰啦，咁啊就咁啊即系碌碌落去咁样啦，咁然后夜期咧就反弹。 嗯 啊，咁你即係今朝一開就咁你追好唔追好？ 個夜期仲要可以反彈到一路持久地反彈喎、 啊。係啦。 係啦，佢彈彈下夜期突然間又殺你一棍咁樣，個陰功。 係，即係夜期變咗日期咁樣好似。 係啊，突然之間個市啊非常之善良啦，你鍾意彈喎俾你彈咁樣。究竟個善良的反彈是堅定是流的呢？我都不知道。唉，唯有就是一見步行步。啊、你昨天咁叻鬧咗火好像大師咁樣嘅，咁你今天搵位食、 嗯 啊、食完之後點算呢？咁就睇一睇晏晝的情況，因為即係始終即係而家人民幣離岸嗰度就越搞就越複雜。 哇，昨日嗰個拆息啊，真係。 真係冇得定㗎， 即係上個先，我應該星期一晚嗰時候呢、嗯、就講單新聞話去到夾到20几厘，嘩20几厘比琴日最高個位呢、啊、簡直不是什麼東西。 20几厘只係央行可以接受個範圍嘅零頭嚟嘅啫。 零頭嚟嘅地方 夾到上100几厘，黐線 真係。 咁呢個係咩概念呢？咁好多人話哎得唔得㗎呢一招、嗯、我其實昨日節目都講過下，呢一招真係一定得㗎、 嗯、 一定得㗎。咁就因為你借貨沽空呢個人民幣，你冇可能， 一定要還啦， 你冇可能再做 㗎， 你冇可能俾100几厘息㗎嘛，大佬。你除非你覺得借人民幣跌一 跌到 跌到零兼負數， 跌一半或者係 啦。咁你就可以即係嗰個人民幣下跌嘅幅度呢就夠冚個息。所以一定是擊退了所有的炒家的、 嗯、 即是博人民幣貶值的炒家的、 嗯、 但是問題就是說你不是日日這樣先， 其實這個夾息油的機制，因為我又沒有詳細看，即是究竟它怎樣可以夾到這麼高呢、即究竟 是、夾到這麼高其實很簡單的、 啊、 你都不需要什麼機制，打個電話就可以了，跟中國銀行說夾高中國銀行說多少啊，百二啊，咁就佢就會夾咗㗎啦。 明白明白。 咁所以即係其實又冇咩特別嘅機制。 OK。 咁你知道即係之前都講啦，個場外個喺 Facebook 好，即係有一日阿迪就問咗好多嘢喺 Facebook。你知阿迪好少出聲㗎啦喺 Facebook。咁我講咗，咁其實個場外人民幣呢最主要呢就係兩個嘅離岸人民幣交易中心，一個就喺香港、嗯、一個就喺倫敦嗰度嘅。咁呢啲即係呼嘅人呢都係呢個嘅中國銀行嘅。咁所以你打邊啱啲中國銀行呢你就可以夾㗎啦。咁、那個問題就出現啦、啊、你唔好理佢啲手段做唔做到嘢，一定做到嘢嘅。個問題就係個後遺症啦、 嗯。 第二個問題就係對於個資本市場的心理的情況是怎樣、 嗯、 第三樣東西是持久力得不得 了、 嗯、第一樣東西是後遺症，確實這些東西是會勾起香港投資者很多的回憶， 是 金融風暴 300里、 啊、當年的金融風暴97年的時候，可能有些網友比較年輕，咁未必係親身經歷過。 我哋嗰陣時節目又未出， 係啦，嗰陣時就係呢個嘅任志剛， 冇錯， 就夾高嗰個利息。 嗰陣時任一招， 個背景就係話咧，有啲人話嘅個聯繫匯率要失守，因為97啦，聯繫匯率會失守， 係 嗰、那個港紙掛住美金咧唔掂，咁、 嗯、 跟住就懟港紙啦，係咁跟住任志剛出手，就將嗰、那個同而家央行出手一樣啦，將個 HIBOR 咧就砰抽咗上去， 係 嚇擊退咗你嗰班炒家，好啦，跟住埋單計數，發覺班炒家係咪被擊退咧？係冇被擊退嘅，兼且係賺到突，因為佢哋沽期指 冇錯啦。咁啊兩邊咁做咧，詳情睇翻呢個世紀之戰。 嗯，原來佢哋係沽期指， 係啦。 咁啊，跟住咧就任志剛咧就令到一啲嘅外資咧就嚇怕咗一啲嘅外資， 嗯， 咁啲外資咧就搬咗過去新加坡嘅， 嗯， 咁啊令到香港個金融體系咧。 缺失咗一大嚿嘅外資嘅參與嘅嗰陣時候，咁跟住中資又嚟啦，咁個歷史背景係咁啦，咁我哋即係借古喻今啦，好似一百毛咁樣，即係30年前嘅無線電視嘅做法，咁而家做咗個頒獎典禮，借古喻今啦，而家就係話你人民幣咁樣夾上去，嗰個離岸個息率咁樣夾上去，咁會唔會引起啲大鱷特登去撩起呢樣嘢，就係個目的就係沽期指咧？是用期指嗰度賺錢呢咁樣。咁有幾個方向睇呀，第一樣嘢我又覺得啲大鱷未必有咁嘅部署。 係啦，我覺得今次又未必。 係啦， 因為已經賺夠啦大佬。 因為嗰陣時佢哋嗰個係啦，佢哋嗰個標的物呢 ,97 年嗰陣時都係一個小小的香港。 係。 同埋一個入入的東南亞泰國呀嗰一堆印尼呀嗰一堆嘢。咁而家啲外資呢要對抗嘅呢係一個堂堂我哋唐朝盛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他們應該我覺得昨天的比喻都對的，好像螞蟻一樣，即他們不是說一些飛鷹啊那些的空禽猛獸，他們螞蟻一樣不斷來的、 嗯 啊、所以第一件事我不覺得他們未必是會這個時候呢就衝進去呢去嚼你的人民幣這麼串的、 嗯、 他只是見到有一個機制，就是離岸和在岸，而中國政府就之前的貶值就告訴你，我在岸和離岸我們想一致化它、 嗯 啊、那個匯價，所以它之前貶值了811的時候、 嗯 啊、那所以就給一些大行的信號，就是說咦，原來你在岸離岸價呢，因為入了 SDR 呢，你想統一它的話呢，咦，這個就最後好的機會了、啊、我就懟你的離岸，懟到你的離岸爆，等你的在岸呢承受一個的貶值的壓力、啊、你一貶值的壓力一浮現了出來，離岸再懟過、啊、那我覺得他們那個策略就是這樣，不是說好像97金融風暴那樣樣、 嗯、 就是話我喐你左邊，其實我係食緊你右邊嗰一隻嘅。 冇錯。 咁呢、啊、方面我就覺得未必係佢哋咁有策略性，或者咁有系統性去做呢樣嘢。咁、 嗯、 啊好啦，翻嚟第二個問題啦，就係話個持久性啦。係。咁、啊、當然你啱講就係話係咁夾個息上去，你一定會擊退嗰啲炒家。 嗯、 但係你要持續咁樣夾上去喎。嗯，持續咁夾水，昨天我都講咗，就係話你會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是、因為你入咗 SDR， 你要將離岸同埋在岸價咧一致，再跟住將個離岸價咧就取消咗佢嘅，基本上係咁樣。咁即係話咧喺入 SDR 正式入 SDR 之前咧，中國嗰個金融體系或者中國政府係有必要咧將在岸離岸咧就統一。 哇！好啦，好大工程喎、啊。 之前811就話俾你聽，佢好著緊呢樣嘢，所以就人民幣貶值，因為要拉近個離岸價。咁而家離岸個息率89几厘，咁中國裏面個息率係咪要扯返上60-70厘呢？咁你必死啦，係咪？第三個問題，即係個持久性，我覺得唔易嘅。就算你話誒嗰個離岸利息都係我啲兄弟中國銀行去搞嘅啫，咁我鍾意夾到佢夾到70厘都得。我日日都70厘都得，係真係理論上真係得嘅。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個在岸嗰個嘅利息，你係咪跟住個離岸先？你要跟住嘅話，你真係得你離岸夾到70厘，你在岸起碼都60厘。咁、 嗯、 你冇可能㗎嘛，喺中國而家環境冇可能做到一樣嘢。咁第三樣嘢啦，就係啲螞蟻啦，咁講起螞蟻究竟佢個諗法係點樣呢？我昨日節目有講，我再 revise 過一次嘅啫，因為我昨晚都諗咗好多嘢，就係、是、第一就係話而家啲賭人民幣貶值嗰啲外圍炒家一定閃咗嘅、 嗯、 你大笨象一腳抌落個蟻竇嗰度呢，啲蟻一定散嘅、 啊、 一定走嘅，但係死一定會有死嘅，咁、 嗯 啊、但係走嘅會更加多， 四散嗰啲會邊 呢？四散嗰啲會邊呢？咁講真嘅，佢哋都係搵錢嘅啫，呢啲咁嘅炒家你沽落去搵到錢佢咪沽囉，買上去搵到錢嘅佢咪買囉， 冇錯。 調返轉頭啦，其實就係和應返我之前個人對人民幣嘅預測。調返轉頭啦，嗰啲螞蟻見到嘩，你個央行真係咁橫蠻嘅，你個大笨象咁惡嘅，一抌成個地都裂嘅，咁、 嗯 啊、我閃咗，因為發覺咦唔係喎，我幫一幫你隻大笨象腳拖啊，你咁憎個人民幣貶、嗯、我咪同你炒人民幣上去囉。 是你 哦， 你 同埋嗰個。是啊、嗯、你有冇咪炒返人民幣上去囉，你實幫我拖㗎嘛。是。我一個人民幣一夾上去你就開心死，你又幫我拖。咁唔使我做添、 嗯。 我只要下面嗰度揸定啲人民幣呢、 嗯、 跟住話俾你聽我想炒上去，你就幫我炒上去啦。開心到自笑。咁、那個問題就出現啦，即係啲螞蟻呢用隻大笨象呢用嘅前腳去撩踢散個蟻竇，啲蟻散曬見唔到啲蟻啦，以為冇事啦，原來啲蟻一翻咗轉頭呢咬隻 咬个大笨象啰柚。 系啦，我唔知咪耀尊讲，我你讲埋先啦。我谂你个阴谋论。 系啦，就咬个大笨象啰柚，咁个问题就出现啦。对于中国政府嚟讲，即系老老实实，对于中国政府嚟讲，人民币一系升值，一系贬值咁拣。 嗯。 佢想人民币升值定贬值咧？咁、一定系人民币贬值嘅，想嘅方向。但系你唔好变得咁快啫嘛， 系啊，吓、啊、有序， 一有序咁贬啫，佢一定系想人民币贬值。如果你话嗰啲蚂蚁走翻掉翻转头咬你个啰柚，撩翻个人民币上去嘅话，佢又会撩得好快嘅，可能 系啊， 突然之间又嘣一声夹咗上去嘅， 系 咁、啊、你叫央行咁点咧？你叫央行觉得 好似哆啦 A 梦咁咯， 系啦、啊，你叫央行觉得，哎呀贬值我又要击退你， 系、 啊、你而家炒升值我又要击退 你，但系我唔击退你，佢系咁升，我中国经济又有问题， 系、啊。 咁上次贬值，我又将个利息夹到190几厘，咁今次你搞升值，我唔使派翻利息啦，付翻100几啊厘俾你。 我头先个问题，我就头先即系讲起嗰、那个，即系我呢、這个就比较深远啲嘅阴谋论，或者即系究竟个大象个啰柚系边个位咧、嗯？即系我谂嘅嗱，如果你个息夹到咁高啦， 嗯， 咁我都第一样嘢要留意啦，即系嗰个断换，留意就系话今个月嗰个外资流出有几多咧、嗯？因为嗱，我唔知道有冇咁樣途徑可能性啦。譬如你喺香港，嗱調翻轉個玩法，你香港有人民幣嘅，咁你咪可以個你嘅坐息係勁高噶嘛？理論上，我唔知道銀行有冇咁嘅機會。 有， 係啦， 又唔係勁高 嚇。 一個月咧，琴日銀行開咗噶啦，一個月咧最高嗰個咧就是、一個月人民幣存款咧就5厘嘅， 係 就五厘嘅，係咪勁高咧？嗱，一個月五厘， 嗯。 即如果你可以一個月之後再窩一個月，佢前成日都五厘，你全年係五厘息嘅，咁、 嗯 啊、相對嚟講好似幾吸引嘅、嗯，比起普通銀行存款、嗯、零咁滯啦，有五厘係吸引嘅。咁但係有兩個角度睇啦，第一樣嘢就係話咧，啱講過啦、 嗯， 人行咧就夾緊嗰啲嘅場外嗰啲離岸嗰啲人民幣個利息咧，去到60几厘嘛，即係話咧個香港嘅銀行收咗咧人民幣，我一個月咧就俾五厘，唔係俾五厘嘅，即係一年嘅五厘，一個月真係幾多啊？4厘0.几厘啦，俾、 嗯、 你吸引嘅，依、這個厘數吸引嘅，一個月啫嘛、 嗯。 但係咧，其實佢個將嗰嚿人民幣咧拎過去中國銀行嗰度做個結算咧， 係啊。 佢一個月咧，即係唔好話一個月啦，一個月都有10几厘嘅，應該 係啊， 係啊，咁、啊、其實佢俾翻5厘嚟嘅咋，俾翻少少嚟嘅咋，唔著數噶、 嗯， 你無謂俾錢去賺啊，大佬，所以你唔好做呢樣嘢，唔係話貪嗰個嘅厘數多與少，而係你啲人民幣拎出去銀行嗰度，佢舉過去中國銀行，中國銀行用個外匯結算中心打翻落去大陸嗰度咧，佢、 嗯、 係收緊10几20厘嘅一個月 ，OK，、啊、明 白，咁所以佢俾翻咁少你咧，我覺得唔抵玩，嗯那個息差太遠啦、嗯，我無謂俾錢你賺。第二樣嘢就係、是、其實股市你都有咁嘅利息。 唔係我個問題就係、是、嗱，而家你銀行即係佢喺香港借俾人係要60几厘嘛，咁你一定有可以有後即係台底數即係可以借噶啦， 係 咪先？即係譬如我借俾你，我20厘借俾你啫、 嗯。 假設你仲係想借人民幣嘅話，咁、 嗯、 有一個市場有個咁樣嘅市場需求喺度噶嘛，咁我。假設而我係有方法喺內地有人民幣嘅，咁我梗係拎曬出嚟喺香港借俾人㗎啦。 係，但係你點拎啫？嗰度唔係 少數 喎， 嚇， 即 係 你1000几百蚊啊，冇乜所謂啦，即係你勞過關啫。 所以就 係你揾銀牛個禮拜幫你都做到呢樣。 係， 但你講緊呢個大數100几啊亿嘅話，你喺下面好多一啲暗砍啊、明砍嗰啲渠道落㗎啦。咁你我覺得咧，中國政府人行咧明嗰招，即面嗰招咧就梗係夾息啦。 係啊， 好有效嘅呢一息。 係 底嗰招咧就梗係喺下面通過香港放人民幣出街㗎啦。 所以我就話要留意嗰個外，即係所謂嗰、那個。 但係 嗰條咩數啊？佢叫咩外資外流定係咩啊？ 外匯佔款啊嘛，係 啦係啦係啦，咁嗰啲啦。 但係呢啲佢都會俾你睇到啫，大佬都話暗卡走出嚟。 遮唔到好多嘅喎，即係我唔知啦，真係。 佢唔遮唔到好多，佢唔使遮好多，佢淨係話俾你聽係咁多就要咁多㗎啦， okay. 你都要焗信㗎啦，係咪？ 係啱。 咁啊，一定會做緊好多嘢嘅銀行。咁、 嗯、 所以個問題就係話，嗰扎螞蟻你點可以？完完全全擊退佢咧、 嗯， 即基本上就非常之困難嘅。佢哋即係同呢個嘅沽空機構啊、咩運水嗰啲一樣嘅，嚇、 嗯、 沽落去咧係其實係好策略性地沽落去懟冧一樣嘢咧，其實係好難抵擋嘅。 嗯， 勁喺 practical 嚟喺個盤路上邊咧係真係勁難抵擋嘅呢樣嘢。咁而家中國政府係面對緊呢樣嘢，咁啊希望佢。 希望佢正正常常啦。之後 唔係即係留意一月嗰個外匯儲備咯，我覺得 唔會好㗎啦，你放心啦。 唔係啊，睇跌幾多啊，我而家就 係咁啊，跌幾多就好難估嘅。 唔係即係究竟呢個拆息有冇一個影響係會令到？即最尾其實是阿爺的外匯儲備找緊數咧，即 咁一定係啊！咁你放心，我即係絕對可以答你，一定係去找數嘅。 咁就睇條數幾大咯。 嚇、啊，都係嗰個問題啦。其實我講幾廿年嘢，你呢樣嘢，錢從何來嘅啫？ 其實我之前好似因為講故仔嘅嗰時候咧，即係仲未有 RF， 你已經提出一個問題嘅嗰集，其實都係你掉咗個好大嘅問號出嚟。你話人民幣嘅外匯成個儲備究竟係？點樣計噶嘛？即係點樣嚟噶嘛？嗰嚿錢 係啦，即係錢從何來咧？ 錢從何來？ 你會發覺有無限子彈，當然央行係無限子彈啦。咁好多人都有就算係嗰陣時國民黨啊，中即係喺唔係佔領啊，叫統治中國嘅時候咧，即係共產黨未上場，國民黨嘅時候咧，嗰陣時國民黨你知軍佬嚟嘅啫嘛，都係唔識經濟嘅嚇，咁佢諗住。印銀紙啫嘛， 係咯， 唔夠錢咪印銀紙咯， 啱啊，冇錯， 係咯，咪七十萬一個麵包，咁咪七十萬一個麵包咯， 係， 跟住我將七十萬一個麵包後面嗰五個零減咗佢， 搞掂， 咪搞掂咯， 係， 即係好多人都會咁諗， 係， 咁咪印銀紙咯，一張銀紙對佢嚟講冇成本，紙嚟啫嘛，係嘛，紙嚟嘅啫，係 啊，冇錯， 咁但係呢個社會係有成本嘅， 冇錯， 嚇，即係冇 free lunch 㗎， 冇錯， 你印得銀紙。你對嗰個 currency 嘅通脹啊，各樣嘢啊，個社會壓力啊，有要承受。而家都係，所以嚟嚟去都係個問題，就錢從何來嘅啫。OK， 啊，咁啊，但係唔緊要啦，呢啲咁遠嘅嘢，唉， 即係太遠啦，我覺得。 即係諗唔到。 都講定先都冇壞嘅。 即係諗唔到咁多，其實個 loop 嚟 loop 去呢兩年個 message 都係呢樣嘢嘅啫。嚇，不過唔緊要啦，你諗你中意諗同我咁諗又好，你唔諗都得嘅。 嚇， 其實就冇乜壞嘅，你諗唔到都咩見步行步嘅啫，呢個世界 係咪？ 你見到嗰個我哋央行嚇、強而有力咁樣擊退外資， 係 咁你下一步會點樣做咧？咁我諗佢哋都冇乜嘢做噶啦，佢哋而家係沉醉於我哋成功擊退外資嗰一下噶啦，唉，算吧啦， 係 咁啊，即係港股啦，港股點樣搞咧？其實港股又冇乜得點搞啊，真係嗱，即係啱講，而家升咗四百幾點，哦，終於反彈啦！咁你話下晝日威脅係咪解除咗？唔係嘅，嗱，你突然之間即係，我覺得個機會唔大，都係 just for example。突然之間，嗰個離岸人民幣又喐下，喐啲啲咁多啲，跟住央行又拉著佢嘅神經線，七十厘，跟住港股 bang 又跌翻落去，絕對得。所以而家你話沽個港股期指去做嘢咧，其實嗰啲一兩隻螞蟻已經夠做噶啦，即係唔使成群螞蟻嘅，一個喺嗰邊。儲期指淡倉，一個在那邊沽下你的人民幣，等個央行出手，那邊期指就賺錢的了，一定有很多這些螞蟻去抽這些水，一定會有很多，所以你要看的話，你倒不如看著即月中那個期指的交易量是怎樣，即會不會失驚無神地大啊，或者一路靜啊，這樣越靜就越好了。 今天其實就出了個數據，不過就似乎唔算好多人流咧，啲網友都好快 post 出嚟咧，就關於出入口嗰個嘅。 係啦，我啲網友快過中國統計局噶啦。 嚟啲報住啊！我又唔即係唔知點解讀，好似冇咩人解讀添啊！基本上係即係 冇升翻啲咯，需要解讀 升翻啲咯。 而家中國唔係靠工業，唔係靠農業， 係 靠呢個嘅資本市場。 犀利 嚟到即係都係個消息嗰個重點，全部喺曬資本市場嗰度啦。人民幣點樣啊 ？A 股啊點樣啊？哔哩吧啦咁樣啊，咁啊，所以唔需要解讀嘅呢啲，唉，冇乜所謂啊，即係睇到灰曬啊。咁啊，即係要留意即係港股嗰個行情啦，變數仲係喺度㗎。唔好以為四百幾點就雨過天晴， 梗係啦。 咁啊，另一方面就係油價啦。 係 咁啊，好多人依排都問乜油價？哇，咁跌法咁點啊？ 好似有冇穿過30啊？ 穿咗，琴晚穿咗嘅。 係咯，琴晚。 咁啊，呢個就係一個非常好嘅問題嚟嘅。油價應該點？即係呢個問題，即係我都想問嘅。 係 咁，我諗 OPEC 都想問，美國政府都想問。俄羅斯都想問，中國政府都想問，你究竟個油價想點啊？ 喂，中國而家靠儲備夠，係咪多唔多嘅？其實石油方面， 真係唔知，真係唔知，多就一定多嘅。但你話係比之前，中國個石油儲備咧兩個 critical point 嘅啫。第一就個 trend 係點樣，多咗定少咗？第二樣嘢咧，佢個 average 嘅價幾多？股咧就一定係100蚊，過100蚊嘅，因為 基本上佢中國政府暗砍承認佢係搞緊個石油儲備嗰陣時候呢，個油價一百上百二咁滯。 好耐之前喇。 係啦，咁所以佢個油價嗰個儲備，戰略儲備呢一定係貴，所以輸到趴喺度其實油價。 嗱，即係我再陰謀論啲嘢，即係如果佢咁樣逼，其實嗱，即係無論人民幣而家咁講，無論人民幣升同跌，那個陰謀論嚟都係有著數㗎嘛，對於嗰班人嚟講。因為如果譬如佢喐你人民幣落，咁你夠貶值啦，咁你人民幣強，你經濟又面對一個問題啦，咁你可能經濟甚至倒退，咁倒退嗰時又再唱過你嘅啫，基本上，即係你面臨一係個貨幣又貶值，一係你就經濟又倒退，兩樣都大鑊㗎啦。咁你一係就你都不只能夠係狂印錢嘅啫，或者係你自己去有序地貶值啦。咁經濟學上當然中國係一個可以逆經濟學嘅一個國家啦。正常嘅只有 係重寫經濟學， 只有一個結論嘅啫嘛，就係惡性通脹咯。 係 咁，係啦。咁如果係嗰時候個油價先再炒去，你就 嗰陣時嗰陣時爽咯，啱啱先至話驚完通縮， 係 轉頭就來惡性通脹，仲係惡性通脹。 係 咁，所以你話中國面對嗰個困境，即係個難題係非常之多。係咁啊，所以我哋作為愛國分子，我哋希望即係中國可以渡過呢一關。 係 漂亮地同埋唔好咁鬼外眼地將個息夾到咁樣嚟擊退一啲嘅對人民幣造成一個污蔑行為嘅一啲嘅動作啦。 冇錯， 希望如此啦。咁但係呢個希望唔係咁易做到嘅。 加油。 咁人民幣啱即係油價啱講啦，就博唔博個油價好呢，其實我不嬲都贊成博油價嘅。 嗯， 即係有贊同阿 Kelvin 你咁估嘅。 嗯， 即係你油價突然之間失驚無神夾返上去，令到中國喺一年之內面對完通縮又要面對通脹啲咁。 即係你啱啱沖完個凍水涼一度嘅凍到你 PK 突然間四五十度溫泉， 係啦，你仲要焗住去浸喎，即係你冇得避喎。咁我覺得呢個機會係有，咁所以即係絕對係要小心返啲，因為而家個油價邊個係揸莊嘅都唔知，因為美國政府好似好曖昧咁啊！對於嗰個油價 有啲 極度曖昧啊！ 係 伊朗啊嗰啲又唔使講啦。 聽多兩集呢個陰謀節目先，暫時唔好明。 因為呢個節目就係變成呢個神秘之嘢同埋陰謀背後噶啦，啲結合嚟嘅啫。 好啊， 因為太多不解的謎團。 冇錯。 咁 A 股冇問題嘅，近排 A 股都係佢 近排咪即係今日啊？ 是今日 OK 的，咁佢做得最好呢就 A 股下㗎喇。所以呢我琴晚喺度諗呢，即其實有個人 inspire 我呢樣嘢嘅，咁我喺度諗就係話呢，唉，不如既然你離岸同埋在岸價你又要入入 SDR，你要解決呢個離岸在岸嗰個統一嘅問題，不如咁啦，即中國政府我建議佢出下茅招，不如將個離岸價呢就自由化咗佢，即係離岸人民幣。但係個官方呢在岸嗰個呢繼續係封閉嘅。唔俾人玩嘅。離岸嗰個呢就直頭變咗個賭場咁樣。唔使通過即係中國銀行做外匯結算。 應該要咁嘅， 直頭。 係 啊，我又唔會理你個離岸㗎。係 啊， 由你去賭。但係離岸同埋在岸呢係冇 physical 嘅人民幣嘅交收嘅。即係你唔好諗住嗰度做 arbitrage， 做套凳。總之嗰邊就玩，即係離岸呢就玩呢啲。有嚟玩，在岸呢就由我嚟控制。 是。 咁那個 SDR 嘅跟住個在岸正離岸呢就有彈性處理嘅。就彈性處理。是啦，根據即係其他嘅 SDR 嗰啲成員呢嗰、那個貿易嘅需要呢，佢覺得在岸嗰個匯價呢 抵啲。 抵啲我就可以，你就可以做在岸。你覺得離岸嗰個玩得。 你就自己離岸自己買。 係啦，就係咁樣。咁都唔錯嘅咁樣。不如咁樣啦，你又可以解決咗啲問題，又可以即係令到啲炒家炒 你咁講開心。再舉一反三，我有招有個方法可以振興返澳門業喎，我覺得。 點呢？ 就係賭場可以賭人民幣。 你又講得啱。啱啱講起，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離岸人民幣價係要自由兑換嘅 話，澳門好多個， 咁你都要，即係你唔可以 pay 返 money 啦，即係你要 physical 去有啲人民幣，就用澳門嗰啲籌碼， 就係啦， 係啦，又唔使再印錢，又成就用籌碼， 用嗰個新嘅離岸人民幣建中心就喺澳門， 就喺澳門，就 金渣 嗰啲，喂，我想 physical 攞返嗰啲離岸人民幣得唔得？ 不攞籌碼，咁人民幣以後就有兩種，一種就係在岸人民幣，係喺嗰人銀紙度寫住在岸兩個字喎，同埋離岸人民幣就係澳門啲籌碼，啊咁你想賭嘅有得賭， 呢招 OK 你招， 我想控嘅有得控咁樣，咁所以就講笑啫，不過 輕鬆下啦， 即係其實又唔可以話講笑，如果你話上個禮拜話好多人話，誒、哎、點樣擊退嗰啲人民幣炒家，咁有啲人都講話。唉，將個嘅拆息夾上去咪囉，咁話唔係呀嘛，夾個拆息上去嚇死嗰個在岸嗰個 Swibor 㗎喎，個 Swibor 一升上去個期指即係人個市冧㗎喎，啊點知 佢可以即係 覺得你唔好咁天方夜譚啦， 咪係 佢就真係好似百幾利喎， 咪就係囉， 佢真係做到㗎喎，係呀，我哋唔好估下估下估估下真係咁樣呢， 係 即係澳門嘅籌碼做咗離岸人民幣貨幣，我 係未必冇可能嘅， 我都唔知點算啦， 最多唔係嘅啫，冇乜所謂嘅，講下先啦， 哇咁今日廿幾分鐘喎，好啊，咁啊睇埋晏晝如何啦 ，OK， 拜拜。 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格仙奴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嘅選擇，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過格仙奴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選擇一支屬於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第三次先 捉走，係捉第三次捉走， 因為第三次咧係。